长沙20日发布了楼市的调控新政，限购对象扩大至本市户籍家庭，限购范围也从新房扩大至二手房，其中本市户籍家庭限购2套房。江苏无锡20日发布楼市新政，暂停对已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二手住房，购买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2年内不得转让。这里是新闻九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，全系哈弗车销售，专业维修保养，快速理赔出单。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，102国道南侧。销售电话3180012，服务电话3180016。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。今天呢，还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哈，说太让人生气了，人跟人之间还有没有一丁点的坦诚和契约精神啊？到底有没有直截了当的开火呀？玩什么套路呀？看来是真生气了啊！但是你会发现，其实成人的世界里就是套路多呀，对不对？就是套路，特别是一些交际礼仪当中哈。比如说，我就现在就成长了，以前就会觉得，如果比如说我要求你做一件什么事哈，你如果特别爽快的说好啊，行啊，没问题啊，那我就认为你答应了，对吧？你要帮我做这件事。但如果你跟我说好吧，行吧，我看看吧。我就真的会以为你会去看看，咕噜咕咕咕咕咕咕，咕噜咕咕咕咕咕咕。所以在成人世界里呢，其实这种没有爽快的答应就是拒绝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这个套路啊，是很久以后我才成长得到的啊。但是我最近发现，在我的那帮狐朋狗友的字典里啊，我只要是没有爽快的拒绝，我就算是答应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会面对这些套路哈，这个世界给我们留面子，是希望我们长点脑袋啊。 白月光是另某个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天亮的冷淡，在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娘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你后又忍不住回想，想如花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越满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长。 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崩，路太长追不回原谅，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像一方又忍不住回想，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。 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雷人秀，有雪雷陪着你。我不知道夏天来了你的肥有没有减掉哈，反正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，全一点点肥肉都没有减掉，这个夏天来临之前。那最近呢有一个关于肥胖的调查就显示了，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胖脂真的是有很多歧视的。这个调查当中呢是显示说，有一半的人不会，老板啊不会找胖子做员工，因为他们害怕会影响工作效率以及工作安全，因为肥胖的人比较容易得一些疾病嘛。那还有52.8%的人介意和胖子做室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胖子比较容易打呼，所以他怕打呼影响自己的睡眠。还有39.6%的人介意胖子坐自己的车，因为原因是他们害怕影响汽车平衡不安全。最严重的是什么？这个调查发现，将近77.2%的人，70%的人表示不愿意和胖子结婚，怕不健康影响生育。所以我的问题是，那剩下的30%人难道愿意和胖子结婚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剩下的30%就是胖子。胖子怎么会嫌弃胖子呢？但我跟你说啊，那70%不愿意跟胖子结婚的，我作为一个胖子啊，我还不想嫁给你呢，对不对？哼，我要跟 从北面方向的吹来雨，也跟着飞下起来，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。风伴着花谢的忧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，现在的我才明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，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，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也许我花香藏在就像我的爱。这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，现在的我才明白， 明白，你把这紫色的梦选择等待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。就这一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。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。风吹起花的香味，就像你的爱。 到了我们今天雷人秀 Joke of the Day 每日一笑的时候啦。OK， 今天这一笑是这样的。今天这一笑，我们此时此刻哈，电波那头你跟我一起来形容一下你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。我抛砖引砖一下啊，我现在的感受 Everybody I'm Shelly， 我是雪雷。 I feel， 我感觉 Great Wonderful Stupid And employed， 很棒，很美好，有点蠢，但是我还没失业。 还有你今天就要远走，干了这杯酒，忘掉那天涯不离的愁，一醉到天尽头。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，在没有停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，干杯啊，朋友。就要远走。

你看起来似乎有许多话想讲，人潮在身边来来往往，我们靠很近却像隔着膜，看着你湿的头发想帮你擦，终究只是静静听你骂自己傻，你说我应该有好对象吧，我唯一的一家没有回答，很高兴我的好你终于知道，很高兴你怀念往日的美好，很高兴心里的结不是因为我付出太少，很高兴有缘分再一次遇到，很高兴我们能像这样聊聊，很高兴眼里的泪被忍住了，问越幸福我们还是各自去寻找。看着你湿的头发上帮你擦，终究只是静静听你骂自己傻，你说我应该有好对象吧，我唯一的印象没有回答，我的好你终于知道，很高兴你怀念往日的美好，很高兴心里的结被解开了，当时分手不是因为我付出太少，有缘分再一次遇到，很高兴我们能像这样聊聊，很高兴眼里的泪被忍住了，关于幸福我们还是各自去寻找，我们还是各自去寻找。 开播有留言说，答应别人还要技巧吗？雪雷，我晚上想中奖。雪雷说好的。那个真正的雪雷说，好吧。你觉得我是答应了还是不答应呢？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，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，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让我笑彼此一样。

城的透明如水，就算盛满了心碎，也能轻易洒掉，装着无所谓。我用手握起一只玻璃杯，清风的无言一对，就算再洒脱笑得再美，心碎了又有什么不配。捏一只小小的玻璃杯，盛不下太多泪水，多一点爱就多一点疲惫，洒掉一些被自己放飞。那轻轻悄悄的玻璃杯，总是太容易破碎，盛下了泪水就盛不下美。究竟谁湮灭了谁？那轻轻悄悄的玻璃杯，总是太容易破碎，盛下了泪水就盛不下美。究竟谁湮灭了谁？谁又能体会？谁又能体会？ 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另外他说，我大雪雷最美，可以得奖不？你这套路走的也太不值钱了是吧？解读的人说，雪雷我晚上想中奖。雪雷说哦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 早晨的微风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在我心里响起，木已开。 笑脸留言说：“自古深情留不住啊！”你试着把你钱包掏出来，就可以留住了。 爱到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想你太美。就算流干泪，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。最怕你会一去不回，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嘿，我向你飞，你温柔的嘴，向你。 我在心头，在我心头。多少年以后，有人说，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。

返祖，隔空狮子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字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人的时候我很干脆，不需要给对方留下任何幻想，对彼此都有好处。答应别的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会婉转一点，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的。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讲到做到，就算自己没有做好，如果因为你当初答应的不是那么爽快嘛，不是那么，你懂吧，所以呢对方也不会太责怪我。哇，这中间看美女，你说你拒绝了多少美女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。 See you。 昨天再来的时候，你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，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，能重逢这人是已足够。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，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回望，这命运很满足，有你陪伴的幸福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，不被它束缚，是哭过也挣扎过，心让疼碾过，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，你不再想念，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，不被它束缚，每一天